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龙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别说主持人不明白，就算是在贵宾室内对胖子无比熟悉的史莱克七怪也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众人面面相觑，戴沐白忍不住问唐三道：“ 他是怎么赢的？不会是运气吧？” 我虽然不知道胖子是怎么做到的，但我可以肯定，这绝不是运气。我能看到那海珀兄弟的脸色火红，分明是火进入体，伤及经脉。如果不及时救治的话，还可能留下后遗症。尤其是他们这种海魂师，火属性的伤害更大。只是胖子是如何破掉他们那武魂融合技的呢？走吧，我们下去看看。 主持人，主持人呢？ 马红俊喊了两声。虽然中气有些不足，但他还是兴奋得很，不只是因为这场战斗胜利了，而且还因为怀中那柔软的娇躯。白沉香小鸟依人般依靠在他怀中，衣服又全是湿的，抱着他的感觉简直是太美妙了。尤其是水雾蒸腾之下，白沉香鬓发散发出一股淡淡的香气，更是令胖子沉醉不已。主持人好不容易反应过来，赶忙从岸边跑到这边。 这位魂王大人，您有什么事儿？ 有你一脸，宣布比赛结果呀！他们都晕了，是我们赢了，没错吧？ 啊，对对对对对，比赛结束，凤香组合获胜。 那个，找个绳子，再找几个人，那我上去。 别说是飞。现在就算让他用出武魂都不可能了。当胖子被七八名工作人员七手八脚地拉上岸时，虽然样子极为狼狈，站都有些站不稳，可周围观众台上的观众们还是集体站起，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人们都是欣赏强者的，马红俊能在这全是水的斗魂池中战胜两名等级相当的海魂师，足以让他们尊敬。白沉香此时也已经清醒过来，看着胖子双手叉腰那得意洋洋的样子，不禁有些好笑。可是先前胖子倒在他怀中对他说的那句话却不断在他脑海中浮现。 不要崇拜哥，哥只是个传说。 这死胖子脸皮还真厚，不过他还是赢了。 白沉香从魂导器中取出一件外衣罩在自己身上，遮盖住曼妙的曲线，站在马红俊身后。白沉香突然发现，面前这肥厚宛如城墙般的身体，似乎真的能够替自己遮挡一切风雨似的。此时，海珀兄弟也已经被抬了上来，两兄弟依旧昏迷不醒。将他们弄上来的工作人员发现，他们的身体烫得可怕，和主持人交流了几句，主持人赶忙跑到正得意地向观众们挥手致意的马红俊身边。 尊敬的魂王大人，海珀兄弟现在昏迷不醒，我们的医疗人员束手无策，不知您…… 没事，我给他们看看就好了。香香，你扶我过去。 嗯。 白沉香乖巧地扶着马红俊走了过去。此时的胖子虽然身体虚弱，但精神上却是极为兴奋的，尤其是被白沉香抱着手臂的感觉，怎一个爽字了得。来到海珀兄弟身边，马红俊也没有多看，直接用自己的右手在这兄弟二人胸口处各自推拿了几下。说也奇怪，那令斗魂场医疗魂师束手无策的灼热，在马红俊的几下推拿中极快地消失了，海珀兄弟的体温很快就恢复了正常。当马红俊重新站直身体的时候，这两兄弟已经能够勉强睁开眼了。 不好意思啊，二位兄弟取巧了，真正论实力我不如你们。香香，咱们走吧。 输了就是输了，而且比实力我们二人真的比那胖子强吗？如果没有武魂融合技，如果不是在斗魂池中，我们又怎么会…… 海白和海鬼兄弟二人看着马红俊渐渐远去，心中都略微叹息一声。 他们都不是那种习惯给自己找客观理由的人。这场斗魂从始至终，白沉香都只是吸引了一下他们的注意力而已，根本就没有参加到战斗之中。兄弟俩都明白自己输的并不冤枉。当胖子走入选手通道时，史莱克七怪其他人已经在这里等待他们了。奥斯卡从白沉香手上接过胖子。马红俊虽然有点舍不得，可白沉香支撑他的身体实在是困难了些，也就不得不搭上奥斯卡的肩膀了。 哈哈，行啊胖子，有一套啊，这都能赢。 不要崇拜哥，哥只是个传说。 哥，我好崇拜你哦，崇拜你一脸。 众人顿时哈哈大笑起来。奥斯卡给胖子口中塞了几根恢复大香肠，帮他恢复体力和魂力。没有过多逗留，他们很快出了瀚海大斗魂场。为了避免有可能存在的武魂殿众人注意，也不得不小心一点。拍卖会就在大斗魂场旁边，或者说二者本就是一体的。花费了10个金魂币买了个牌子，并且压了100个金魂币作为担保之后，一行人这才进入拍卖场之中。奥斯卡陪着胖子先去卫生间换了身干爽的衣服，白沉香也自己去换了。他们进入场地的时候，拍卖会已经开始一会儿了，里面黑漆漆的，只有他们手中的牌子闪烁着淡淡的荧光，方便在竞拍的时候进行竞价。众人在最后一排坐了下来，马红俊屁股一挨着椅子，整个人大大的松了口气。他实在是累得不行，魂力透支的感觉可不是那么好受的。唐三特意坐在马红俊身边，此时拍卖场上正在竞拍一件古董之类的东西，史莱克七怪自然没什么兴趣。唐三抬起一只手按在胖子的小腹上，将自己的玄天功内力缓缓输入到他体内。有了这道门正宗内力的支持，胖子顿时感觉到小腹中一阵暖洋洋的，再加上之前吃下的几根恢复大香肠，透支的痛苦逐渐消失，身体也舒服多了。唐三的声音通过传音递入马红俊耳中： 今天这一战你很得意吗？ 啊，我 如果这是生死搏斗，你已经死了。老四，你的武魂本是攻防一体，爆发力强大，但同样的，每一个魂技都需要消耗大量的魂力，而在战斗时，任何一点无谓的消耗都可能导致失败。失败代表什么？无限接近于死亡。你在香香面前表现的心理我能理解，但是不要有下一次，我不想替你收尸。 三哥，我错了，我没想到敌人那么强，现在想起来才知道后怕。面对未知的敌人却大意，是大忌。我明白，以后不会再犯了。 在史莱克七怪中，包括戴沐白在内，对唐三多少都有些敬畏的心理。可以说，他现在已经不只是史莱克七怪中的灵魂，也是真正的领袖。马红俊当然知道唐三是为了自己好，而且他是在安定下来之后私下对自己一个人说的，已经充分给自己留了面子。而且他更知道最近需要出手的时候，唐三总是叫上他或者让他出战，并非是因为他实力的原因，而是对他的照顾。他现在59级，是众人中最需要提升实力的一个，而不断面对战斗的压力显然对他突破瓶颈有着很大的帮助。马红俊虽然外表总是笑呵呵的，可实际上他也聪明得很，又怎会不明白唐三的良苦用心呢？嘴上虽然不说，但唐三对他的好他是从未忘记过的。当初要不是唐三给他的机关凤凰葵，现在他还在邪火的阴影下。唐三收回了按在马红俊小腹上的手，拍拍他的腿： 你明白就好了，跟我说说你今天是怎么获胜的。我也没看出来，按照当时的能量碰撞来看，你应该是不能击溃那武魂融合技的呀。 其实也很简单，我开始穿过他们那水幕的时候，虽然因为展开双翼消耗了大量魂力，但我也趁着水幕和凤翼天翔的掩饰，用火焰右臂骨 附带技能火焰爆裂机，轰出两股火箭。最近这段时间修炼中，我发现火焰爆裂机与我自身的魂技可以有多种结合方法，这种阴柔的火劲就是其中一种，虽然威力要削弱许多，但胜在防不胜防。所以那海魄兄弟最多也就是感到一阵火热入体，很快就恢复过来，而实际上我的凤凰火劲却已经注入他们体内。等到他们最后发动武魂融合技，全面调动自身魂力的时候，这火劲自然就随之爆发出来。我最后是顶不住他们的武魂融合技，不过那时他们也坚持不了自己的武魂融合技了，我就这么赢了。 这么说，你之所以展开双翼通过水幕，是为了吸引他们注意，从而用火焰右臂暗堵陈仓？我错怪你了。 那倒不是，我是觉得那样比较帅才那么做的。我本打算是凭借凤凰流星雨一举定乾坤，那两个海魂师的魂力虽然不弱，但武魂却完全被我克制，要是他们没有那个武魂融合技，我应该还是能赢的。打入他们体内的那两股火箭，当时也只是顺手。 那你以后可要多顺手几次啊。 唐三和马红俊都是在用传音交流的，这就导致他另一边的白沉香虽然知道胖子在说话，却听不到他在说些什么。今日一战让白沉香第一次见到了胖子全面的实力，对手使用的可是武魂融合技，当他眼看着水龙卷形成的时候，别说是获胜，先想到的是自己二人能否全身而退。而面对那样威势巨大的攻击，胖子却丝毫不见慌乱，迎难而上，一举击溃对手。不论他用的是什么样的方法，每当白沉香看到他那凤凰双翼展开的时候，心中都极有安全感。正在这时，拍卖台上已经换了下一件拍品。 下面我们要拍卖的拍品乃是一件魂导器，最适合在近海区域使用，有大海征服之称的龙渊艇。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